有人， 有人， 好人， 好人， 请求， 请求， 只能， 只能， 小明， 小明， 可能， 可能， 两行， 两行， 美国， 美国， 举行， 举行， 旅游， 旅游， 粉红， 粉红， 起床， 起床， 考察， 考察， 讲求， 讲求， 演员， 演员， 祈求， 祈求， 首席， 首席， 反常， 反常， 土墙， 土墙， 表扬， 表扬。